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8月18日，到你身边的华冠，使用支付宝扫码储值，充50元送50元，仅此一天，等你来嗨！详见支付宝客户端活动页面。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国务院扶贫办与国家卫计委近日联合印发《光明扶贫工程工作方案》，为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健康保障。从2017年开始，对经过核实核准的建档立卡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免费救治，到2020年实现对建档立卡白内障患者免费救治全覆盖，并建立长效机制。食药监总局印发《关于开展中药提取物专项检查的通知》，决定开展中药提取物专项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重点检查、中药生产企业重点检查、集团内共用异地设立提取车间的药品生产企业重点检查和省级食品药品监管局中药提取物备案工作实施情况等。通知要求地方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按照此次监督检查的重点，集中力量做好监督检查。涿州电视台记者在日前召开的全市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上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国土资源管理秩序，依法严厉打击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市委市政府决定集中一个月时间对全市违法占地开展集中清理专项行动。此次行动是本市两违百日攻坚行动的延续。全市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动员大会要求要狠抓两违整治不放松，始终坚持态度坚定、严守制度、绝不姑息的原则，建立依法用地长效机制，坚定信心、增强自觉、持续用力，确保清理违法占地专项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通过集中清理专项行动，达到对违法占地案件罚款到位、拆除没收到位、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责任追究到位，对新发生的违法占地实行零容忍，确保零增长。我是家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如果有真爱，也会有奇迹。 谢你能陪我一起缝合，我和你永远也不会放弃，你幸福我甜蜜，你悲伤我哭泣，这一生我会永远爱着你，如果离开你远去我会默默的哭泣，我们彼此会珍惜相互在一起，我会大声呼喊我 悲哀，既然悲哀，为何还要缅怀？ 相爱已经是无奈，既然是无奈，为何还要忍耐？ 也许这只是一场噩梦， 醒来是你也不 这只是一场噩梦， 醒来是你也不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故事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故事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傻笑，从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就像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你就甩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老高，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 恨得多，爱得少， 爱得少， 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你想甩掉。 一秒， 你的心扑通扑通的跳，

需要你在我身旁。 何处？

七夕节有人送鲜花，我们送奥迪。贷款买 A3 每天仅需支付26元，还不到一束鲜花钱。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好消息，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8月25至27日秋季装修盛会，届时满千赠百，满万赠千，金蛋免费砸，两倍积分满额送家电，购物循环抽家电大奖。详询8386-6202。 BMW X5 以卓越魅力纵傲天地，即刻购车尊享月供3888元金融礼遇，更有 BMW X5M 运动型雄踞之势，尽展傲然风范。详询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780-9580。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8月18日，到你身边的华冠，使用支付宝扫码储值，充50元送50元，仅此一天，等你来嗨！详见支付宝客户端活动页面。 959资讯快报。 8月16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信访案件调度会议，市领导张金科、李庆杰、梁建杰、马东来、李清华、李庆林出席会议。有关乡镇办事处、开发区及市直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王彦青在讲话中指出，各有关部门要提高重视程度，不要有消极懈怠的情绪，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强化工作落实。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增强大局意识，齐心协力，加强协作，形成解决问题、推进工作的合力，共同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为迎接19大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同志在市委7届2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涿州发展机遇前所未有，发展前景无限广阔，发展动力十分强劲，各级各界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殷切期望。作为涿州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懂得感恩，知道责任，崇尚实干，敢于担当，进一步增强信心，点燃激情，全面提高5种能力，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最佳的工作状态，切实抓好全年各项任务目标的落实。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倒逼工作落实。要健全完善考评奖惩制，坚持赏罚分明、激励干事原则，加强考核监督，强化结果运用，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发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激情。要健全完善督查通报制，紧扣全市重点工作开展、重大项目推进、重要工程建设，开展精准式、点穴式督查，定期亮晒成绩，彰显测后，警示教育，切实提高督查质量和效果。我是家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佳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 睡了，这样压抑的心啊，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心乱是什么？心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范晓萱的哭了，这个女生在12岁的时候就创作歌曲并且出道，她呢又会唱歌又会跳，然后还会演奏。这个女生可以唱健康歌，可以唱我要我们在一起，又还可以唱雪人这样的歌，所以说她是可以闹可以静，又可以写歌，然后又可以写书。我不知道你会喜欢哪一面的她。接下来听到魏晨《少年游》。 初年半夜谁家庭院，我骑白马路过门前，只闻见一曲琵琶点破烟阳天。来自闺中谁家小姐，轻声悠悠拨我心弦，半生间日日在家门前放纸鸢。谁知打破所有天线，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 期望着天，慢慢的、静静的度过久久的时间，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 变成我凄凉大到忧伤的 A。 自贵中谁家小姐，清新悠悠不我新鲜，暗相见日在他门前放纸鸢，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眼红打破所有界限，我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 快乐男生那会儿，这个看上去乖乖的，然后唱着少年游的男生还是很有魅力的，再加上温柔的女生刚柔并进，略带一点京剧味儿，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古时候那个才子佳人的时代。这样的浪漫故事用现在的流行元素演绎出来，听起来还是那么的融合。接下来听到的是曲婉婷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承认》。 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在我面前笑嘻嘻，话语入耳细，我对你充满意。然而当他的手挥舞在我的肩臂，突然你的眉间多了一丝眼底，而在你眼里找到的却是怜惜。你转过身去，全意钻进。你承认吧，你需要我，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你害怕失去，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我承认了，我需要你，选择要是对爱情的逃避，试着抛开怀疑，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我总是猜不透你的用意，曾经试图一而再再而三读懂你。如果说我不在意，是一出戏，这不是秘密。在你面前我无需掩盖什么东西，因为你懂我的点点滴滴。我只是来不及承认自己。你承认吧，你需要失去，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我承认了，我需要你，选择要一时对爱情的逃避，试着抛开怀疑，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看不清，弄不明，我不想再猜测只要听你说，我需要你。你承认吧，你需要我，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你好。

心头抑郁，心中满苦泪，这张中我心神更加恍惚空虚，连夜我未能睡，内心悔恨如有罪。当天的你已消散去，心若冷碎，今天的我只有叹唏嘘。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撕碎，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白快车雨中醉，但愿停车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 这是刘德华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也是他加盟百代唱片的第一张专辑哦。论唱腔的话呢，听起来好像是有一些的稚嫩啊，但是却胜在他很努力，这也是魏华在日后成为四大天王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了。而这一首《情感的禁区》呢，节奏非常的轻快，对不对？然后歌词意境又很优美，所以它是一首很容易上口又很容易入脑的歌。那个时候他也算是一个小鲜肉了吧。小娟的音乐盒继续来听到的是雅丽，如果没遇见。 有时当时机想想我自己，你对我的感觉，现在我都不想停在这里，在哪里就是保持着距离，虽然我会伤心觉得不开心，不断这样盲目要自己相信，说的天花乱坠，你的字眼和字语属于我属于你，现在没什么意义，你的寂寞心情 有一些歌手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是却没有红起来，有一些就销声隐退了，有一些呢却还在娱乐圈挣扎，可是却不见起色。其实呢，这一些歌手当中就有那些没有红起来，但是呢他却留下了一张随时拿出来听都可能会有惊喜的专辑，比如说刚刚听到的雅丽吧，可以去听听他的一些作品，都还不错的。接下来听到的庾澄庆，虽然每张专辑质量都不错，可是近年来呢也是太少有新作品了吧，那就来听他的老歌吧，热情的沙漠。

在这里展翅飞过，下那段动人的歌。Oh money money baby home， Oh money money baby home， Oh money money baby home， Oh money money baby 在1997年底的时候，韩红是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雪域光芒》，立刻呢就是以强劲的势头横扫了国内的流行乐坛啊。她的这一首《家乡》，包括《雪域光芒》，还有《风雨中的美丽》啊等等的，不仅是在1997、1998年长时间的占据各大排行榜的榜首，而且囊获了数十个音乐奖项，并且是成为了传唱到现在的经典的歌曲了。说起韩红的话，我想少不了就会想起这几首歌吧。继续来听歌神的歌，张学友的《深海》。 暖暖风吹来，像温柔独白，有黑夜偷偷记载。放下了姿态，句句都是爱，海誓也非特起来。我把你藏得又藏，心隐分不开，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爱潜入一片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漫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还置身事外。说你爱只剩失望，暖暖风吹来，像温柔独白，有黑夜偷偷记载。放下了姿态，句句都是爱，海水也沸腾起来。 这一首张学友的《深海》是收录在他的《不后悔》专辑当中，而这首歌的作曲呢是来自于潘协庆。这个人呢，他是潘美辰的哥哥，也是台湾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很多的天王天后都唱过他创作的歌曲，像刘德华的《冰雨》很有名，对不对？还有王菲的《半途而废》，还有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等等等等。继续来听到 SHE 的歌，一首浪漫的情歌《白色恋歌》。 雪白的脚印是你昨夜离去的痕迹，一整夜画不去，那清清楚楚深深的烙印。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哪里？

心，今夜梦了换心境，就记得要逗你开心。曾有过什么风雨，我很难记得仔细，只有甜蜜加倍甜蜜。我常常忘了谁，谁曾忘了我自己，只记得别让你担心。没有你那么聪明，我怎么活到如今？忘了一切没有关系，我有你。 前两首歌的时候，小军有提到一个名字叫做潘协庆哦，好像刚才忘记是把周华健的歌列进去了。没错，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周华健的歌同样是来自于潘协庆作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健忘》，而他还有一首歌曲呢也很经典，叫做《有故事的人》，同样也是来自于潘协庆作曲，果真是台湾的金牌作曲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一首节奏稍微能够轻松一点的歌，陈明的《我要找到你》，这是他00年发行的歌，也是他在签约索尼之后的一个很好的作品，可以说当年呢是烂大街拿奖拿到手软的一首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带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吵醒，我还是不确定，总会有动人旋律在里面。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